坐标识别， 九度北京， 北纬40度， 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不是二楼，三楼。 我稍微伸伸裙角，你就滚到边角。回去听台风雨，画面就变得很荒凉。多花配对变心脑，反正也不过场。我请你清场，请你清场，唱起轻巧。飞天飞中晃，北方一把网。谁在随意帮我牵起你把紫砂回头望？ 这什么地方？这什么糟糕？那放了全都我就再见你肩膀。 一早晨的功夫呢，用功夫来把大家来叫醒啊！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好，我是喜欢吃豆腐的月鸟小哥哥的搭档鲸鱼。 我就怕你抡出上次爱科那个， 我是 代班大代班鲸鱼。 我是鲸鱼本尊，不是代班鲸鱼。 对对对对，你就是这个宇宙当中唯一的鲸鱼，你知道这是我在手机当中给你设的那个 title， 全宇宙唯一鲸鱼是吗？ 对对对， 哇，我跟周大侠一样厉害哈！ 你。你 全宇宙唯一 你播个广告，要跟人家易烊千玺站在一起，然后来个 title， 要跟周杰伦站在一起。你最近小胆挺肥啊！ 没有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周大侠》。 哎，是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哎呀，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因为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一路真的叫一个惊险啊！因为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全市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雾的，能见度小于1000米，部分地区小于500米，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是， 知道今天上高速的时候，从一个那个匝道的地方盘桥，真的是能见度小于50米，你感受一下是什么感觉？ 就是、那个位置能见度更差， 就吓得完全不敢开啊！所以一定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谨慎慢行，必要的时候打开雾灯，然后打开双闪，提醒一下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才是最棒的。 还是对今天的这个天气变化了解不够，要不然的话我刚才不会放周大侠，放云工讯音。 不用不用你来添乱啊。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今天呢大气扩散条件不佳，白天到夜间能见度都比较差，目前是处在大雾黄色预警当中，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 不过好在气温变化不大，但是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加强保暖，小心感冒。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呢，轻雾或雾转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12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星空仰望，第二名是 Mary， 第三名是楠木夜衣，第四名是恋上你的美，第五名是蒲公英。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梦梦，第七名李不乖呀。 可能是你不乖呀哈。第八名刘神，第九名陈大诺，以及第十名听，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恭喜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这两天跟大家聊完梗以后啊、PD 跟我说话都多了很多的梗。 我平常跟你说话梗也很多，好吧？ 可能平时没有那么注意，这两天就觉得你从节目里学到了不少、 啊、 从我们小耳朵这边偷师了、 是，但是今天我们就要 聊点什么呢？今天这个梗算是我给你们小耳朵带来的，好不好？因为最近呢，我看到一条新闻以后，我跟大佐说了一下，大佐说，哎，这个可以做成话题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在早秀聊吃，那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什么南北对决、咸甜之争。但是咱们今天来说的吃，那可不一般。今天来聊聊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健儿们吃点啥呢？这个前两天呢，北京冬奥会食谱新鲜出炉，想看这个食谱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食谱就能看到了。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如果可以，你最想在冬奥食堂吃点什么菜呢？以及你最想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健儿推荐点什么菜系呢？ 哎呀，久违的话题了，终于又跟吃搭上关系了。 哎呀，我岳云鸟小哥哥专门想到了这个话题啊。 哎，我跟你说，就是平常呢，我们早秀有一个风格，就是聊啥都能聊回吃、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题也经常跟吃有点关系，但最近一个月好像设的少了一点点啊。 哎，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畅想一下，依然是一个脑洞题啊。冬奥美食食谱已经出炉了，那么现在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送一下食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北京冬奥会运动员的菜单括号部分啊，这只是一部分，不是所有的。 幸运小姐姐盯着食谱出了神啊！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食谱到底有什么哈。最近呢，确实这个冬奥食谱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大家说这是天天吃年夜饭的节奏啊！ 哎，没错，你看这个中餐餐台随便举几个啊，热主菜有滑蛋虾片、荔枝鸡片、XO 酱炒牛肉、青椒炒牛肉、木须肉、糖醋巴沙、鱼块西芹炒牛肉、酱爆鸡丁、照烧鸡丁， 这是爆菜名吗？ 早秀爆菜名啊！ 就是在其他人眼里，这是一道道菜；在静玉小姐眼里说，说这做成早音乐早餐，它该有多好啊！ 对啊，你看。光是蛋类就有菠菜蛋白蛋卷、原味煎蛋卷、火腿蛋卷、芝士煎蛋卷、番茄煎蛋卷、蘑菇煎蛋卷。 你有发现吗？就这次的餐台当中呢，总体的比例呢是3:7，就西餐比例还多一些。 哎，是的，因为刚刚给大家提的只是部分哈，现在收到这个菜单看了之后，就觉得我好想去到北京冬奥会现场。 你知道 我为什么小的时候没有练一个一门绝技，比如说滑冰什么之类的？哎呀， 你过去以后说，哎，大厨，我能报菜名。我一口气给你报678道。 就运动员们去了之后都是吃饭，我去了之后是各位运动员们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技，想知道你们今天吃什么吗？来听我来一段报菜名儿。 可以可以，我觉得给大家增添一抹亮色啊。 我不要， 但是这次这个中国年味儿，你刚才说到其实只是菜单当中的一部分哈、但是呢，总体来说呢，因为为什么这次的这个西餐的比例会多一点呢？因为他们说到了一点叫做安全感。我觉得这句话说特别好，就是说大厨说呢，其实也并不是要把这个菜品做到多么丰富，就是多么高大上，但是要让各国的运动员吃到以后有一种家乡的味道，或者有一种特别定心的感觉、 就是看到这个菜单就觉得有我熟悉的，有我吃过的， 没问题，我可以吃、 对 不 对、 啊、 对 对 对、不用担心踩雷的那种感觉啊。哎，但你知道就是我看到这里面的主食这一部分已经开始饿了，因为这跟早餐太贴合了、 比如说 你听我再报一段啊， 又要报一段哈。 玉米发糕， 你能慢点吗？ 鲜奶馒头、蒸豆沙包、叉烧包、奶黄包、素三鲜、蒸饺、素包子、小笼包、小米粥、白米粥、榨菜肉松、咸菜丝、八宝咸菜、黄瓜酱菜和腐乳。 可以了，那个小鱼子，以上的所有东西都来一份啊。 渣、我为什么要说渣？ 跟我配合的太默契了。好了，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刚才听到了酱爆鸡丁。 哎，有宫爆鸡丁， 有宫爆鸡丁是吧？那 有有有， 那我就先把这盘菜先端上来，好吧？啊，大家呢现在回复一下，回复啥来着？ 回复食谱， 回复食谱，对， 你这个 PD 啊，不能要了。 回复食谱就可以看一下这张食谱了。同时呢，来给我们畅想一下，如果你在这个现场的话，会给我们推荐哪道菜，或者准备端上你做的哪道菜呢？ 鱼干净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油条就去干煎，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这种简单的感觉，快乐像一盘 hot and spicy 宫保鸡丁。我从心里面一根根来浇，加上葱花大蒜花生别忘记。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秘密，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 真的拥有你，我还不能相信。我想我用力念我自己，看我是否清醒。Oh baby, I don'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我所有的一切也统统都给你，因为我爱你。 你亲爱爹地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打公鸡。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I don't care 你笨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刚才我们还吃到的这一碗呢是宫保鸡丁， 一碗你家宫保鸡丁都是拿碗装的。 就来，你我刚才说的特别准确，在奥运食堂里面嘛，是吧？ 所有的全部都是放在小餐盘里面的、小碗里面盛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大家还想吃点什么呢？刚才有人呢又开始玩梗了，说他想吃乾隆白菜，没问题，满足你，好吧？ 安排， 对， 毕竟我们今天是脑洞题嘛，哎，想一想，除了刚刚鲸鱼报菜名的这些，以及大家通过食谱收到的这些，当然了，因为现在在开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可以来跟我们用副驾的朋友传播一下，告诉我们你想要在冬奥的食堂里面吃到些什么。 或者说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想给大家来推荐什么菜哈。刚才呢这个知心柚子说，也不求吃这么多这么高大上的菜品，挑花眼的感觉，给我来个炒饼。炒饼有吗？ 要吃的这么简单吗？ 对，而且他可能有炒饭，我估计炒面肯定是有哈。因为这些好像是中餐比较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但炒饼还真的不见得有。 是小阿飞飞啊飞，他说对于减肥中还迟到的我，现在在路上狂奔，然后呢还听到了这首全是吃的歌。真的感觉是一种折磨， 太刺激了哈。 Stream 说，记得有一年奥运会呢，中国运动员可以自己跟大厨点餐，那个大厨来了说你们想吃什么，好好给你做。那人说我想吃一个西红柿鸡蛋炒饭。大厨心想，这炒饭我没做过，但是咱们运动员想吃咱们就做。那这个菜对于大厨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吧哈。 哎，对，你发现了，就是如果到一个地方去经常吃不到熟悉的东西的话，我就会想要点西红柿炒蛋。 对，西红柿炒蛋，对的，是的， 对对对，就是番茄炒蛋，然后再或者说再跟米饭烩在一起。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培训的时候去江西，刚去的时候就是太好吃了，什么东西都好吃，但是因为太辣了，因为当地也很潮嘛，当地人习惯了这样的一种饮食方式，我们就被辣椒狂轰滥炸了一个月以后，就疯狂的求老师说能不能出去买俩西红柿回来给我们炒个鸡蛋。 后来满足 改善一下生活。我跟你讲，就真的要再次特别感谢就是交通广播的杨洋老师亲自下厨给我们炒了一大盆的 这么好、 对，西红柿蛋炒饭。 哇， 就被我们瓜分。 哎，很奇怪，就是这么简单的西红柿炒蛋，你刚才跟我说的我感觉已经有香味儿。 就真的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三个字，安全感。就吃到这口饭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是我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觉，就会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 是，但 Stream 说想在冬奥食堂里面吃到卤煮。我估计味儿有点大， 给咱们安排上。 是乾隆白菜相对来说好一点啊。知心柚子说东北的菜的话， 锅包饭，锅包肉应该来说会拥有姓名啊。 嗯，对，那你看海绵宝宝爱喝酸奶啊，把这个冬奥的地缘环境都已经考虑进去了。 嗯， 他说我觉得保定的牛肉板面也不错呀，毕竟离着石家庄也挺近的。 牛肉板面不是安徽的吗？ 他说保定这边可能也有一个、 有 比较特殊的。嗯， 是是是。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推荐大家吃什么？或者你想给大家介绍一道你们的陕西美食的话？ 啊，陕西美食那必须是碟肉夹馍呀。 哦，肉夹馍是吧？ 哎，是，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中餐的代表了，再加上因为我们本地人吃的可能会稍微大个一点，就像你经常点完了之后再点点别的，那老板就会说你店多了呀，吃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其实有一种叫一口香，就是把那个馍做的很小，然后中间切开塞一口肉，其实你就相当于说尝一尝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 啊，真好 啊， 老板过来十个，老板又说店多了， 店多了，确实店多了。 我是打包给我们所有小耳朵们一起吃的啊。哎呦，真好。你说要是我的话呢，我就推荐大家吃一下，那就来个烧麦。 嗯， 还也还可以啊。 是，嗯，那你看仰望星空提到了说，早餐的话那必须得安排上咱们中国特色呀， 嗯， 油条豆腐脑、馄饨小笼包、羊肉泡馍、卤煮火烧。 哎呀，你这吃的也未免豪横了点吧，前面感觉还去，哎，豆浆油条，上次有人说其实这两种搭配不太好 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你想， 但你不觉得就是豆浆泡 习惯了， 就是泡油条真的很香吗？ 而且这两种组合一旦你嘴里面，你就感觉是早晨的感觉。 就我现在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如果吃油条没有豆浆的话，我就不会吃。就我喜欢吃那种泡的软软糯糯，塞到嘴里，然后一咬之后就是那个豆浆汁渗出来的感觉。 对，我跟你一样，如果没有油条的话，我就不喝豆浆。 接下来目测是不是应该有一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没有没有没有，那你要这么说一会儿我们安排一下吧。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学的后花园。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畅想一下，冬奥食谱已经出炉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最想在冬奥食堂吃到什么样的菜品呢？来听到的是 Cannon 带来的 Water Glass。 I want you to come through. I know somebody who loves you and drop the obligations when you got no one to run to. I know you got a past, but I got one too, and that don't change the fact that I want you. Wake up, good morning with you. I actually mean it. Had to pinch my other arm, convince myself I ain't still dreaming. I'm with you, can't nothing faze me. Drowning, but you saved me. My head pounded like crazy, so can we just be lazy, baby? I could overthink it, but I think this time.I won't. And we've been out too late and I can't stay. Just take me home. Monday you my coffee and Tuesday you my wine. On Wednesday up to Friday you the drink I need it fine. Saturday a chaser cause I overdo it bad.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Sunday morning when you wake up and you get up but you say you coming back, yeah. Why can't you just stay here? Why can't we just lay here?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just how it never rains here. Since you started staying over, things ain't been the same here. Damn, you look so pretty on a weekend and the weekdays. My mind is looking see-through when I see you, I can't see straight. But you know I ain't looking aimless. God answered, I prayed this. You're the only song on my playlist and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I came with, baby. I could overthink it, but I think this time I won't. And we've been out too late and I can't stay. Just take me home. Monday you my coffee and Tuesday you my wine. On Wednesday up to Friday you the drink I need it fine. Saturday a chaser cause I overdo it bad.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My phone ain't got the time, so wake me up right now. You are that I would like to get me through this. Monday had me stressed out, Tuesday overslept,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took all I had left. Saturday I stayed out and overdid it bad. But Sunday morning you my run that back.Monday you my coffee and Tuesday you my wine. On Wednesday up to Friday you the drink I need it fine. Saturday a chaser cause I overdo it bad.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 And Sunday morning you my water glass. 来，最近找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Canon 带来的 Water Glass。 当然呢，在这种氛围当中，我们呢却不准备去玩水，还是准备去好好吃吃东西。 所以就是这种 Water Glass 挤走了我的豆浆油条是吗？给我还回来。 你的豆什么？你的豆浆油条？你 是大家的豆浆油条。 我一会儿就给你啊，我一会儿让你吃点特色点的东西好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想在冬奥食堂吃到什么菜啊？雨佳说，说到这个一下子想到的就是手抓饭，你看有米有菜有肉全都有了。还有呢就是各种锅仔啊、煲汤啊，冬天都挺适合的。你看运动员们就可能在雪场上或者冰场上都挺冷的，来了之后喝上暖暖的一碗汤，哎，是不是感受一下我们这中华滋补的文化？ 有道理啊。但是呢，雨佳呢刚才说到的这个煲汤啊、锅仔啊，相对来说，我觉得你知道这一次出现的猪肉实际上少一点，因为猪肉其实不太好确定里面有没有瘦肉精这个成分啊，所以呢，就是相对来说制作会少一点点。但是呢，其他的一些菜品，大家可以看到的话，总体来说，我觉得可能油都不是很油腻，或者不是很辛辣，比较符合你刚才说你在江西吃饭那个口味。 哎呦，这个我有点害怕呀。但是你看哈，还有周周这样的，在我们听天FM的聊天室当中，他说，我觉得运动员们，特别是外国的运动员们来一趟不容易，咱得把这些云南啊、广西啊、福建啊、潮汕啊这些特色的美食给大家都安排上，一定要给他们最极致的体验。 我觉得外国运动员有点搞不清楚你们中国内部的这种分类系统吧， 就主要你们吃的都是什么东西。一看到这个食材，就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菜签下面其实是有它的成分，就是它是有什么做成的，然后包括也会有对英文的一个翻译在那边。我觉得运动员看到了之后就会吓得离那个餐台三尺远吧。 他跟他们的比起来，我们其实不是很夸张。就上次他们去到美国，看到一个汉堡店里面那个卡路里一飙到3000大卡， 哎呦， 就直接吓坏了，说这一个人吃上2顿啊。这个卡路里这个飙升哈。但是呢，歪，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在冬奥食堂当中吃不到了。他说烤腰子， 就是烤串啊什么之类的， 各种小腰， 我觉得这个有些健康问题啊。 对， 应该不会提供了。 哎，但你说烤这个烤腰子，你觉得挺那个吧？但是如果说脆皮烤 乳 猪， 哎， 烤乳鸽。深井烧鹅，你觉得好像哎，好像反而又是中华传统美食啊。 对，但是你看葛大爷说了，那必须要他们再深入的体验一下咱北京特色炙子烤肉怎么样。每个运动员前面摆一个那个铜锅。 现烤是吧。但是呢，这个 M 老可以说，你刚才说豆浆油条太普通了啊。早餐应该是炒肝包子、羊杂、牛肉包子，午餐是卤煮火烧，晚上炖吊子配大饼。哎呀，这一套感觉七箱钱抡过来啊。 这一天我感觉我不想从这个食堂出去，外面冰天雪地的，你说何必呢？ 对啊， 在这里领略一下中华传统美食。 哎，但是这个歪说牛肉拉面和水煮肉，哎，牛肉拉面我觉得基本是各个食堂的标配。总体来说相对也比较清淡，对不对啊？ 哎，是这样的。哎，但是你看浩桑提供的这个选择现在还没有人提到，我觉得特别可行。 怎么说？ 提供给咱们冬奥组委采纳一下啊。大冬天挺冷的，又考虑到咱北京办冬奥会，要不要给国际友人安排一个羊蝎子火锅？是不是特别合适？我想象一下各国运动员们，你像从雪场走下来之后摘掉雪板，然后围坐在一个桌前，大家一起吃羊蝎子火锅啊，那个画面想想就美好。 然后外国人说这是什么菜，旁边 羊蝎子， 羊和蝎子啊。羊和蝎子，不吃了不吃了， 不是什么呀。 查理普斯说，哎，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糯米文化套餐 啊， 糯米鸡、八宝饭、烧麦、粽子，还有枣泥拉糕，这全部都是糯米做的哈。 哎，是。还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加入了，比如说像北京特色的烤鸭、焦圈、卤煮火烧、铜锅涮肉、炸酱面、爆肚，一次性的一桌给他们安排齐吧。 是，来吧，老北京呢就要吃点老北京特色的东西啊。不过你刚才说到，哎，算了，我还是给你来一碗豆浆油条吧，好不好啊？满足你的早餐的需求。哎呀，我搭档说了，赶快就得满足他，是不是啊？ 你看这一次的冬奥会的食谱已经正式推出了，现在发送一下食谱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同时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想在冬奥食堂吃到什么菜呢？我想吃豆浆油条。 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

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呢，让大家跟我们推荐一下你想在冬奥的食堂当中吃到什么样的美食。那现在来看看大家会在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当中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呢？到了冬天啊，大家都觉得特别冷，所以早上起来吃点汤汤水水的肯定再幸福不过了。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帕丁顿熊又要和大家来一起分享自家的私厨面了。他说啊，上周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家的私厨牛肉面，收到了静鱼和霹雳的一致好评，尤其是那两颗荷包蛋，哎呀，让静鱼大呼过瘾。不知道自己回家有没有再做上一份牛肉面，再窝上两颗荷包蛋呢？怎么说呢，如果我要再这么做的话，应该就会自己对自己说一声电朵脸。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款帕丁顿熊家的鸡汤挂面。前一天用高压锅炖好一只柴鸡，鸡肉和鸡汤留着备用。早上起来在锅里放入鸡汤和几块炖好的鸡肉，再加点火加热到开锅，同样是窝上两颗荷包蛋，再把白菜切丝放到锅内煮上一两分钟，然后呢放上两撮挂面。他用的是五彩挂面，这样的面条看上去更有食欲一些。把面条煮上3到5分钟，依照个人的口味就可以直接出锅了。为了搭配今天的鸡汤挂面，还特意配上了超市买来的萨琪玛，这样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帕顿顿熊想跟大家说，其实生活有的时候就像一碗鸡汤一样，简单但有营养美味。每当你细细品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在里面。既是鸡汤也是生活，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生活带给我们的幸福，也祝愿所有在收听早秀的小耳朵们都可以开心快乐每一天。那接下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要送给大家这首开心活力的歌曲，来自张楚涵 Bonnie。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活力满满的 Bunny， 以及呢这个一碗非常好吃的 鸡汤挂面。 鸡汤挂面啊，面条。 你没有我这个搭档，你可怎么办呀？ 哎、我跟你说， 上了年纪的 PD，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吃这个鸡汤挂面吗？ 嗯， 就是你去看一看中国国家举重队，他们每次去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们赛后都吃什么？由于呢，就比赛的这个是全世界到处飞嘛， 嗯， 就是也为了这个给他们提供一些安全感。然后呢，现在全世界都非常文明的，就是他们每天都会自己拿点挂面过去煮，你知道吗？ 然后就会就熟悉一下，就是自己的味道， 就真的是鸡汤挂面，而且那这个真是清汤寡水，啥都没有 啊。查理普斯说鸡汤挂面太鲜了，哎呀，发送早餐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帕丁顿熊制作出来的成品啊，还搭配了萨琪玛，哎，特别有北京特色。 但是呢， 给咱冬奥的餐桌添上。 那但是我觉得一开始你刚才放的这种 Bunny 本来是我刚才准备放的， 嗯， 就是你刚才那个 我拿豆浆油条换了你的 Bunny， 对， 你说这么多场外信息想表达什么？ 就是我刚才本来准备吃 Bunny 来着， 哎呀， 我要吃兔子， 兔兔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我在想，那个奥运食谱里面好像没有兔兔、啊， 没 有兔兔、啊。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给奥运食堂推荐了什么样一些菜啊？ 哎呀，两首歌曲啊，大家已经快把我们这个食谱挤爆了。 嗯、怎么说呢？ 像子琪说，铁锅炖大鹅必须给我们安排。 炖大鹅， 他就是这么打的，他打了个 NE， 你看 我 是不是给你发的特别到位？ 嗯，听到了语音哈。 嗯， 战神之神呢、说到了这个张家口，哎，非常好，这次实际上是北京张家口的冬奥会嘛，对不对啊？他说张家口附近有个特色主食，俗话说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金黄的炸米糕，好像是内蒙古食的比较多。哎呀，你得问问我呀，终于问到我老家的食材了哈。 嗯， 这个呼和浩特旁边的武川油面应该是最有名的啊。他说呢，吃这个东西呢是满满能量感，里面都是豆馅儿的，吃俩糕再滑雪40里。哇，吃俩糕就能滑40里啊，你这内燃机发动的不错呀。 对，还有用户3032特别可爱，他说、馄饨啊，给他们安排上这个虾仁馄饨，一个里面包一个大虾。哎呦，感受一下。 想到了那年去上海吃的那个馄饨，真的是跟我们其他地方吃的不太一样。 嗯， 太好吃了啊。哎，但是呢，这个用户呢8145说，正好过年的时候，你看初四开这个奥运开幕嘛，对不对？ 嗯， 确定没有饺子吗？初五的饺子肯定得有啊，得安排上啊。 是，大家说每天不同馅料的，给大家5种5种的上，就一直到这个冬奥结束。 五种。 对，每天提供5种馅的饺子、天天上饺子，到冬奥结束都能发现各种馅都不重样的。 但是我觉得咱老北京最爱吃的应该还是韭菜吧。 就 去年好像回不了家，大年三十那天韭菜断货了，你知道吗？ 但是你看哈，通过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看到，就是咱们北京对于这次冬奥会的期待以及大家热情好客的程度，都想要把自家就是最好的这个东西展示给大家，展示给我们的运动员们。刚刚说的这一颗馄饨里面包一颗大虾，神州说补充一下哈，还可以准备这个辽参小米粥，每人一条辽参， 小米粥 不限量。 我吃过一次，也是辽宁馆子，就他那个辽参每次那个 特别肥， 对，而且挺贵的啊，辽参小米粥。 所以他说嘛，限量每人一条辽参，小米粥不限量。 可以补点这个啊。然后佛系慢慢飞说，像你们这么吃，人家奥运会的运动员留住了胃，但是都忘记拿奖牌去了啊。 就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夺奖，对不对？ 刚才谁想出了铁锅炖大鹅啊？所以 铁锅子琪 Mr. 梁这边就来说了，来个大肘子，这是鲸鱼最不想看到的早餐啊。上次有人给你发，你还不给人放上来啊。 中午晚上吃。 中午晚上吃啊。还有炖鱼贴饼子怎么样？ 我觉得可以。还有你看查理普斯提到的，说那再给大家来一点就是江浙这边的特色啊。 好呀，啊， 虾爆鳝、龙井虾仁、片川，哎，让国际友人吃到眉毛掉下来。 我觉得他说的这几个菜吧，就是人家刚才大厨说的，也不见得多高大上啊。 但是很有特点， 很有特色就好了。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你想在冬奥食堂当中来吃到的菜来告诉我们哈。因为今天的冬奥食谱出炉了，大家回复一下食谱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了。 早安音乐秀，风中的游乐园，百倍的用心要早精彩完全，无限的可能性，全是新鲜的体验，所有人一起 每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刚才除了一些朋友呢推荐的大鱼大肉之外，我发现总体来说呢，奥运这个食谱呢还是比较养生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 喜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忠实观众就又有福利了哈。 是，之前大家觉得养生堂是一个这个健康的节目，但其实现在改版之后呢，每期还会教大家做一些养生的食谱，教大家如何通过食疗的方式来调养自己的身体啊。那现在呢，养生堂节目推出了手机版，每天都会更新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随时观看。手机版呢，还给每期节目都配上了图文的节目笔记，再也不用自己把它记下来了。您可以随时查看专家讲解的养生方法。那么养生堂手机版的正式名字叫做京市健康 APP， 京市就是北京的京，还有电视的视。您只需要在微信里面搜索京市健康公众号并且关注，就可以下载体验了。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好好吃饭吧。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旅行团等你吃饭。 早已懂得爱的颜色，请谁的颜色落下雨滴，谁在欢愉？故事里的那个夜，那停止的时间，每天都会在想念谁呀？故事里的那个夜，那停止的时间，每天都会在想念谁呀？谁呀？ 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700公里有多远？从故宫到八达岭长城来回4趟还得多。小鹏 P7 综合工况续航高达706公里，假期周边游妥妥的没问题。现在购 P7 车型，首付低至1成起，至高可享20000元权益礼包。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世界那么大，我想住新家。 听说巨人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巨人装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家装，制定个性化装修方案，一站式服务。 现在还有双十一家装狂欢季，限时疯抢，现在更享受定金翻倍、施工质检、设计专享礼等超多优惠，全程零增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还等什么呢？快拨打400-818-0096制定装修方案吧！ 即日起至11月25日，拨打400-818-0096，还有更多超低优惠等着您。更多活动信息，详询店内。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全新捷豹 XFL 豪华运动旗舰轿车，于动静间尽享尊贵豪华，以耀目风范成为瞩目焦点。购车尊享前37零月供假日贷，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块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想。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8-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7，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由肖央、陈冲和谭卓主演的《误杀》，成为了2019年的一部黑马之作，也是国产翻拍电影当中为数不多的成功之作。很多观众呢都在期待这部影片的续作，现在他来了。 哎，《误杀二》终于迎来了官宣啊！你看给我紧张的。第一部的时候，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名字是《误杀瞒天记》啊。那现在呢，《误杀二》迎来了官宣，但是原班人马只剩下了肖央一个人 啊，和杀了就剩他一个了啊。 是，因为上一集的时候，就是他的，因为谭卓演他的妻子嘛，然后陈冲演的是另外的一个警察的形象，对。所以呢，你看这一次呢，肖央跟任达华的双雄对决非常的有看点。 哎， 同时呢，《误杀二》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全新的故事，这使得原班人马的回归与否其实都不太影响新作的观感。 对， 再加上有前作的时候，因为就是罪犯伏诛嘛，所以有这样一个特点在里面，所以这一次肖央和任达华在影片当中饰演的全部都是新角色了，就跟之前的前作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任达华呢这次也是一改往日的荧幕的形象，褪去了西装，更显老态，但是一脸严肃的任达华呢仍然是气场十足。这部影片将在12月24日来登陆荧幕。哎呦，真的，你说误杀，但是我就想到了，如果能温柔给我一刀的话，这部影片我看也值了。 那为什么就不能开开心心的，还非得给你一刀？你这是 Killing me softly 嘛？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为了连歌，真是 Furious 啊！这首歌曲呢是90年代大热的改编的版本，我们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音乐的风情。 This is why Clef refugee camp cries well. Little bass sitting up here on the bass. While I'm on this road, I got my girl L. One time. Hey yo L, you know you got the lyrics. I heard he sang a good song. I heard he had a style.And so I came to see him and listen for a while. And there he was, this young boy, stranger to my eyes,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One time.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With his song. I felt all flushed with fever, embarrassed by the crowd. I felt he found my letter and read each one out loud. I prayed that he would finish, but he just kept right on, st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转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7:53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冬奥这些食谱，但是呢，其实呢，你知道最近呢，其实有条消息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在昨天的新冠疫情的发布会当中呢，通报了加强进京的管控和介绍疫情防控的最新的情况。所以呢，从今天的零点开始啊，人员进出京必须要持有48小时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北京健康宝的绿码，乘坐飞机、火车、省级客区的班列等等呢，必须都要持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大家需要在登机或者登车前的48小时内去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要拿着这个阴性证明，还有北京健康宝的绿码才可以啊。自驾车进返京的人员也需要在抵京前48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要拿到阴性证明，还有北京健康宝的绿码，前往进京检查站查验。而环京地区的通勤人员在该措施执行之后，首次进返京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呢，持14日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就可以了。 是 环京通勤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核酸证明，还有流出这个检查的拥堵时间啊，以免因为这个检查的话，大家肯定是需要排队的，然后耽误自己上班的这个时间了。还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虽然疫情总是反复，但是我们的防疫观念不能松懈，要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不聚集、不扎堆。 对，那么今天呢，这条消息说出之后呢，大家应该呢对自己的最近的出行行程呢会有一些安排了。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吃，所以呢，这个时候还是给大家来点吃的吧。刚才你说了那么多好吃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的是面包，好不好啊？ 来自林依晨的《面包的滋味》，这也是当时我在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偶像剧《我的亿万面包》的主题曲、 亿万面包有这么多啊？来感受一下 吧，都送给大家。 回头想起一切都像昨天，我还天天对你生气，板着脸，始终才转几圈，有了转变，缘分太妙不可言。虽然你满身数不完的缺点，完美小姐也不是我的头衔，越看就越深眼。我们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好了，8点02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的 F1 第一人。北京时间昨天的11月16号， F1 车队阿尔法罗罗密欧呢是正式官宣周冠宇将代表车队出战2022年的新赛季，并且与之签订了3年的合同。因此呢，周冠宇将成为 F1 历史上首位出现在正赛场的中国车手，也创造了中国 F1 的新的历史记录。99年出生的周冠宇虽然接触赛车很早，可能可与那些这个欧洲4-5岁的孩子相比较，但是呢他8岁的时候才首次接触到了双座的卡丁车，但是他的这个天赋非常非常高啊！在10年呢，就拿到了8战8胜的8个卡丁车赛事的冠军的奖杯，当之无愧的是冠军的收割者，在国内已经达到顶峰，于是呢，周冠宇呢将目光开始放到了欧洲赛场。小小的他，当时就说出了自己的梦想。当时呢，为了自己的赛车职业生涯呢有更好的发展，13岁时的周冠宇来到了英国，边学习边参加了卡丁车的赛事，得到了法拉利的车手学院抛出的橄榄枝。在加盟之后仅1年的时间呢，周冠宇就斩获了意大利的 F4 的锦标赛亚军。随后呢，16到18赛季，在欧洲的 F3 的锦标赛当中，周冠宇曾经2次夺得了回合赛的冠军奖杯。年纪轻的他就让黄皮肤的亚洲车手闪耀到了欧洲赛场。2020赛季是周冠宇参加 F2 的第二个赛季，在俄罗斯的第二站当中呢，他终于站到了梦寐以求的最高的领奖台，也成为了 F2 历史上首位夺冠的中国车手。因为在赛场当中的初次表现，周冠宇呢得以在2021年的赛季 F1 奥地利大奖赛当中，也是代表雷诺车队来出战，最终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3位出现在 F1 赛道当中的车手。如今呢，随着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正式官宣，下个赛季周冠宇也将历史性的站在 F1 的赛场当中，成为中国 F1 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啊！对这样一种感觉呢，他自己说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在加入到了这支车队之后呢，他将和世界名将博塔斯来一起搭档，来征战新赛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开车带风、疾驰带电的音乐。据说这是 F1 车手赛前最喜欢的开场曲之一。我们来听到的是 Chris Brown 以及 Derrero 带来的 5 More Hours。希望周冠宇能够披荆斩棘，冲向属于你的赛道和自己的未来。 What you wanna do, baby? Where you wanna go? I'll take you to the moon, baby. I'll take you to the floor. I treat you like a real lady. No matter where you go, just give me some time, baby. 'Cause you know, even when we're apart,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with you. 5 more hours till the night is ours, and I'm back with you.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5 more hours,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you wanna know. Just pour another drink, baby. Come on, pour a little more. I treat you like a real lady. I keep you out the cold. I give you all my time, baby. You know, even when we're apart,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 with you. Five more hours till the night is ours, and I'm back with you. This is, yeah, this right here is my time for party. 好了，8:08，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来说到了是 F1 第一人的这个周冠宇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大家可以继续来持续关注一下。想当年呢，当时有 F1 上海赛的时候呢，大家非常非常关注 F1， 当时呢，真的很多人呢专门去现场看车。但是一个据现场看车的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呢，现场啥也看不见，就像嗖嗖的车声。 哎，你知道，我本来以为就是跟看演唱会一样，所有的就比如说前排的票的话，可能会卖的贵一些。 对， 我在想看赛车的话，就是环一圈，那应该价格都差不多吧？但不是，就是。是你如果看到那个就赛车手在下面换轮子，或者说他们在整修车的那个地方的位置，也是要贵很多的。 对啊， 其实可以近距离的观察。 那儿能看个人啊？其他地方只能看嗖嗖嗖啊， 听个声儿是吧？ 对啊，哎，但是确实氛围还是挺好的啊。当时呢，好像就是莲花车队当时有幸还过去看了一场 F1， 就确实是，但是在现场的车就是发现跟在主播席上转播看到那个镜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哎，听到了赛车，小二郎听风在说话，说我以为接下来会是速度七十。麦今天带着大家不要加速度了，今天带着大家来品尝一下美食。 是， 哎，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今天早安音乐秀这么喜欢聊吃的一个节目，听听大佐要跟我们怎么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在早秀聊吃那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话题，什么南北对决、咸甜之争，但是咱们今天来说的吃那可不一般。今天来聊聊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健儿们吃点啥呢。这个前两天呢，北京冬奥会食谱新鲜出炉，想看这个食谱的，大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食谱就能看到了。今天呢，就来聊一聊，如果可以，你最想在冬奥食堂吃点什么菜呢？以及你最想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奥运健儿推荐点什么菜系呢？ 我们小耳朵太热情了，基本的没有人说自己去食堂吃点啥菜。基本都在给别人在推荐菜啊。 是的，今天回复一下食谱两个字，好多人发了菜单美食什么都没收到，回复食谱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这样的一份冬奥运动员的菜单食谱了。这当然有一个括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部分啊，只是一部分，等着我们小耳朵去补充的。 就基本是年夜饭的标准了。那我们饭后呢再来吃点甜点吧，来听到的是贺仙人带来的 Lollipop。 融化在心里，你的魅力好像的甜蜜，我无力抗拒， You make me begging， 我要把你藏在我嘴里，我要把你融化在梦里，你的魅力如此甜蜜，我无力抗拒，你让我着迷，

但是有的可能就是咱们自己比较喜欢，咱们就别往出推了啊。M 老 K 说，对，他说给他来一个王致和，配挑锅的面或者刚蒸好的米饭馒头。 对呀， 那个闻着臭吃的香， 就是炸过的馒头再抹上点豆腐乳，真的太香了。但我觉得小二郎听风在说话这个特别合适。 怎么说？ 因为今天好多人都考虑到了天气原因，你看冬奥会嘛，哎，可能运动员们不管是在训练还是比赛以后都会有点冷，那这个时候呢，喝点汤，吃点涮锅，挺合适的吧？烤红薯也给我们安排上呀。 哦，烤红薯。 大冬天的时候，手里捧着一把烤红薯，哎呀，这个香香甜甜糯糯的滋味在嘴里蔓延，太幸福了。 烤红薯真挺好的，但是旁边人说来配个豆汁儿，再来个焦。 可以，北京特色，啊，嗯， 是，他说你这个，反正呢，你如果能接受这个味儿的话，其实去尝一下也未尝不可，对不对哈？ 嗯 ，Yuna 说一定要把咱们小耳朵的代表小妖请过去，万款手抓饼，现场就专门摆一个手抓饼食台， 就是在印度飞饼那个摊旁边开一个小妖手抓饼是吧？ 作为我们小耳朵们的心意， 是子琪说 送给各国的运动员。 对，子琪说呢，卤肉饭 YYDS 啊，他放上了一个卤肉饭的照片，哎，这卤肉饭的最近我做的也不错。大家回去可以自制一下，冬天确实是这个有一种幸福感在里面哈。 嗯，当代梦山人说看到这个中西餐三比七的菜谱有点看不懂，不过单说今天的话题的话，我希望烤串得安排上啊，最好是锦州烤串，就是那种世间万物皆可烤的串。 锦州烤串啊，这个好啊。但是天宇呢说这个还是要体现咱们北京特色，像刚才说到的北京烤鸭、炸酱面、煎饼果子，还一定要有小吃，糖葫芦大家刚才说了嘛， 哎，糖水球什么的都安排上。嗯， 另外呢他说这个说的这么多我都饿了，什么那我去煮个方便面，你怎么这么可怜？ 怎么感觉你消费降级这么快呢？ 对啊。 嗯，还有一个特色的美食鱼头，子琪给组了个队啊，剁椒鱼头、鱼头泡饼、红烧碟鱼头、烤三文鱼头，都放在一个小食当铺就可以了。 这几个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呀，除了都是鱼头以外啊， 就是不同菜系的都合在一起，这个美食档口就叫鱼头档口。 嗯，然后呢 M 老 K 说这个罪恶的早起啊，所以呢是不是现场还得准备点健胃消食片，万一大家吃多了怎么办啊？ 四大叔也都安排起来。 嗯，好了，大家呢这个安排挺好的，所以呢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美食想推荐的话，赶快来扩充起来，告诉我们在冬奥的这个大食堂当中你准备给大家吃点什么菜哈。我希望稍微的清淡一点，可口一下就 OK 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Funk Lambeck 以及呢 Holland Grissel 带来的 Real Love。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行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呢？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因为我们这期话题设得太好了啊！小小的小说听着早餐早秀吃早餐，越吃越馋，越吃越早餐啊！ 小耳朵们虽然不是实时在跟我们互动，但是我们知道大家都在啊。刚刚有朋友提醒说，把小妖送去代表早秀小耳朵参赛啊，给我们开一个早秀档口，专做各种手抓饼。小妖立马跳个说，把我派过去，连发了十几个哈哈 哈，好。 看来他就准备去开档口了啊！ 啊，手抓饼先备起来啊！ 是啊，但是大家今天如果想知道我们的这个这次奥运会的现在已经出来的出炉的这个菜单是到底是什么的话呢？ 是的，你别再说菜单了，大家都发错了，发食谱 啊，食谱，我没有说。我说关键词是食谱啊， 关键词发送食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这次北京冬奥会的这个餐饮的菜单，但是只是部分啊。 你又说菜单。 这怎么说， 你又说菜单， 餐饮食谱啊，只是部分食谱。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部这个戏吧哈。最近呢，由杨紫井柏然主演的剧集女心理师正式宣布定档。杨紫最近换了公司啊，但是她自己感觉还挺感恩的啊。将于11月23号在优酷全网独播。剧集呢也是通过心理咨询的过程，以多元的案例来展示了现代社会群体的心理状况啊。 女心理师呢是通过专业的演员搭配强大的阵容，来把一些比较晦涩难懂的心理问题展现出来，也希望通过剧集让大家更加注意心理健康这一重要的问题。 毕竟静云那天也跟大家说了，奥利给就是给力哦。那我今天就满足你一下，给你放一首奥利给，好不好？ 看在是马思唯和 NONO 演唱的份上，我原谅你了。 威武奥利给，给力哦！ 更高兄弟的 beauty， real me， real me。 我总是有太多想法，不想工作，想给自己放个长假。妈妈说，我不能再逃避了，遇到困难你要勇敢面对，大喊奥利给。Gay, 这次我做的对对对 Girl what you gonna say Say, say 就威武 Audi Gay 三分钟闪出 Audi Gay、 yeah, 期末考试 Audi Gay 元气满满 Audi Gay 情人节的表白 Audi Gay 上课马上来电 Audi Gay Audi Gay 要求不到疲惫，宠物的感觉美妙，需要你自己来体会。把愿望清单上的事挨着完成，你有没有见过，你有没有听过关于刚刚兄弟的传闻？做音乐开始环游世界，人生伟大不怕天崩地裂，孤单却总是保持感谢，对待陌生的渴望总是那么剧烈。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否定你，你要坚信这颗球能投进去。起床看着镜子里，对这个迷人的家伙骄傲的大喊 Audi Gay Gay Gay， 这次我做的对对对。Girl, what you gonna say? Say, say, 就威武 Audi Gay 三分钟闪出 Audi Gay Real me， 我必须做最真实的自己，我必须要拥有一台最能懂我的设计，别再论资排辈，只要你可以我也可以，用爱改变世界，来一段动听的 melody。 看银色闪电的天空中飞舞，对待梦想你要不停的去追逐，生活压力再大不能把我束缚，请你为我鼓掌大喊威武威武。我不懂的就学习，年轻的我在崛起，用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都翘起，我小时候也学过杠杆原理，跑步机燃烧我的卡路里，深呼吸，明天我要更努力，龙的传人，我要成为的是你的男神，我来给你表演咸鱼翻身，告诉过去自己大喊 Audi Gay Gay Gay， 这次我做的对对对 Girl what you gonna say Say Say， 就威武

名2020年的时候，当时是第31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裘德是凭借着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入围了最佳男歌手奖。 对，但你看他其他的一些单曲啊，像2019年11月的他单曲呢叫做莫比乌斯号的船衣，听着名字就感觉很有韵味啊，而且这个人感觉还是挺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感觉。然后呢，同时呢2018年呢也发行过自己的一张个人 EP 叫做科幻男孩。而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咱俩之前不是老吐槽大家有的时候通稿写的东西都是让人看不懂吗？这次这个达到了极致， 就是完全看不懂， 通稿直接告诉你鲨鱼的分类和种群等等 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B 级鲨鱼，哎，到底 B 级鲨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从歌里听听看，待会儿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告诉我要磨练出锋利呀，就必须努力争气。那我马上去和乌贼大战几百回，变动游戏，不管一切活下去，换一张笑脸，提牙膏代言。怪不得世界对我又爱又恨。有人骂我插科打诨，只掉很口声，什么不可能 ？So dangerous， 谁不需要守护的神 ？Care for us， 给我一个吻 ，Dangerous， 伴随着喝的水，喝口水，化着水。 这首 B 级鲨鱼好听好听啊！ 哎，秋仔说专门趁红灯的时候把车停在路边，一定要来评论一句秋德 YYDS。 哎，我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怎么哎呦，这我觉得是算是最近发掘到的一个宝藏的男歌手。 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 B 级鲨鱼吧。 来说一下，你看他的这个整个这一篇通篇的这个通稿呢，其实里面写的就是突出了一个鲨鱼由于核污染最后呢变成了一种另外一种生态。其实他在刚才整个这首歌曲讲到的是保护环境的这样一个主题。 哎，是 的，就是说通过这个追踪观测呢，把海域当中的鲨鱼种群然后分为 AB 两组，通过基因检测的方式发现了它们在游泳速度啊、个体成长啊、体重指标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 这个小姐姐念这一段是不是生物课上学的东西是吧？ 对，但其实想要通过 B 级鲨鱼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表达出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环境保护。 关键它的这个，你看啊，它不光从这个作词作曲编曲到整个的这个构想跟创意策划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位宝藏歌手，名字叫做裘德啊。那么我们同时呢，今天的互动话题也不要忘记，刚才呢给我跟静瑜都气笑了，我们俩刚才说到菜单，但不是发菜单，是要发食谱，有人发来了菜谱，菜谱我们是真没有啊。 我们有发送早餐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到音乐秀的后花园可以收到早餐菜谱。 好了，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Sunny. Yesterday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rain. Oh, Sunny. You smile at me and really ease the pain.The dark days are done and the bright days are here. My sunny one shines so sincere. 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 Oh,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sunshine bouquet. Yes,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love you brought my way.You gave to me your all and all. Now I feel about 10 feet tall. 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truth you let me see. Yeah,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facts from A to Z. My life was torn like the windblown sand. Then a rock was formed when you held my hand. Sunny one so true, I love you. Yes, Sunny, thank you for the smile upon your face. Yes, Sunny, thank you for that mean that cold grace. Sunny 呢，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其实很多很多的版本，而我们听到的这个 Marvin Gaye 的版本呢是最初的版本，而 Marvin Gaye 也被公认为美国呢非常有天赋而且呢有点天妒英才的一位早逝的一位歌手，但是现在很多人仍然把他当作是那种温柔派男生的代表啊。 哎，你看 PD 介绍完了之后突然给我们两个找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我觉得大家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在冬奥食堂当中推荐吃到什么菜，我们不如就在食堂当中给大家放放歌吧。哎呀，吃着大家推荐的这些什么小鸡炖 蘑菇呀、猪肉炖粉条啊，我觉得适时的可以来一个啊，嘛东这嘎都是东北音 啊，不对，不应该放那个歌，就是那个就是我的老虎嘎， 哦，就 坐 在 这 个 腿，我是这个腿， 好了。收 头生头长的鹰。 哎呀，今天大家给我们推荐了很多想要在冬奥食堂当中吃到的美食。练习说那必须是油面啊，这是张家口特色好吃的美食，必须得安排上。 哎，不让吃的肉丸子说粥是不是没人说？其实有人说了，他说大米粥、小米粥、八宝粥、皮蛋瘦肉粥、鸡茸粥、海鲜粥、玉米粥、海参小米粥，越说越贵啊。 你看子琪特别有针对性，他说如果是德国的运动员，那给他们推荐东北炖酸菜、哈尔滨红肠和大肘子 啊，对对对， 看有没有吃出一些熟悉的味道啊。 是 啊，意大利运动员呢，给他们推荐活络面、吊渣饼、还有烤馕。 哎，这个好，哎，他这个针对性挺好的。 意面跟披萨对吧？ 是。 然后韩国运动员直接推荐六必居，加一碗米饭或者华丰方便面。 对，六必居啊。 啊，美国运动员推荐肉夹馍，肉龙配凉茶， 基本都是可以替代的东西啊。 对，平替。 是，哎，你这么说，忽然想起了当时这个，郎朗嘛，郎朗当时和他德国裔的这个女这个老婆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哎，跟你说他们那个酸菜不如我们东北的酸菜啊，但是确实吃的挺像的啊。 就是其实吉娜后来也分享了，她说这个就是酸菜跟我们在德国吃的其实味道差不多，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我跟你说，我就是中了招，我上次买了一罐德国酸菜，吃了半天也没吃出跟我们 东北 酸菜有啥区别，但是价格贵了不少。 所以说了嘛，平替嘛， 平替平替。 想要在冬奥食堂吃到什么菜，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免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困在重重的伪装，不要忘了 手把烦恼抛光，右手佩戴着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奖赏。啦啦啦，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裙摆大太阳，骑着黑骏马，衣裳烧伤，让自己解放，左手把烦恼抛光，右手佩戴着希望，是自己。 金海心带来的右手戒指啊，我们小耳朵听到了，只说了一句话，这样的歌手不火都没有天理， 这样的歌手多来一些。早秀宝藏歌手啊，今天给含宝藏量有点高， 含宝量、 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含菜量也有点高啊。今天大家最想在冬奥吃到什么菜，到现在还是络绎不绝的各种各样的食谱菜单都发过来，但是、如果想要看到真正的我们的冬奥的运动员们将会在冬奥的食堂当中吃到什么，回复一下食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得到了。 大家还是要推荐点这个咱们在食堂当中能吃到的菜啊，像一网不捞鱼说卤煮炒肝炖吊子臭豆腐螺蛳粉加臭鳜鱼满屋飘香，这个不太可能。这个如果你来个厨房，咱们大家去凑着吃一下， 这样吧，因为有国外的运动员来，再给你加点鲱鱼罐头，开上个十罐，摆一排。 你看过那种就是 YouTube 当中鲱鱼罐头开罐视频吗？ 我自己开过、 你自己开过吗？你真的吗？ 我真的。 你太厉害了吧，鲸鱼！我对你。突然就我给你当到五年， 再也不想尝试第二次。 哎，你当时就穿雨衣是戴防护面具什么的？ 我没有，我就觉得说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在家里吗？ 有人要听人劝啊，听人劝吃饱饭，真的。 哎，等会儿这段我快笑的。 你是，哎呀，你收敛一下你自己。 不是你下次再开一次嘛，我们给你拍个开箱视频。 人生有一次体验足矣，我当时也是这么劝慰我自己，所以才去做了一个不应该的尝试。 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说到大家吃什么菜，小小小的小呢也发现了这个食材当中呢。食材当中披萨的量占得特别特别大哈，玛格丽特披萨、烟熏鲫肉披萨、意大利披萨，刚才呢鲸鱼直接呢给我们报菜名 平地，对不对？ 对，报了一大段。那你会发现最起码有大概十几种披萨在里面吧哈。 哎，是的。那你看刚刚也有子琪提到的平替嘛，你有那么多的披萨也好啊，还有那么多的意面也好，我们这边中华美食活络面、吊渣饼、烤馕通通都给你们安排上。 咱们 是不是？ 咱们今天怎么感觉走到一条这种什么小吃街的这种感觉啊？ 烤肉馕， 络绎不绝哈、啊。 本来就是一个脑洞题，然后大家在上班路上跟我们提一提，哎，自己想要给冬奥的运动员们尝试什么样的美食？其实也是觉得我们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餐饮文化啊。 是。 不管这个食谱列的有多长，总感觉还不够我们表达我们的欢迎和热情。 是了，就去，于是呢，慢慢的去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金云刚才说，我们俩准备开一个那种什么，就是音乐摊儿，在旁边支持一个 DJ 台。 哎， 我就准备放在小妖那个手抓饼旁边了，好不好啊？ 那你配上的歌曲是 来自于王山的《Hey Boy》。 Hey Boy， 快来吃手抓饼了，好奇怪哦，这样的氛围。 我就这样每天都想象着你，我没有你的日子有点低落，谁来帮我赶走寂寞？心里有好多如果，爱可别藏着不说。 有这么一个摊儿的话，我肯定会去过去买点这个手抓饼。 鲱鱼罐头是吗？黑boy， 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今天这么多的美食，到最后鲱鱼罐头点燃了月鸟小哥的热情。刚才放歌的时候，就抓着我不停的在问，所以打开了之后怎么样？你们家是不是两个小时都没有人敢进去？所以味道到底怎么样？哎，这个东西是不是？ 行，这个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要送给我自己啊！我为什么连鲱鱼罐头都要问你半天？于是只能说明我自己比较馋了。最后一首歌， 你尝尝嘛。 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感受到这个冬奥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跟我们好像息息相关的吃的这个方面都可以打开大家的热情，对不对哈？ 最后提醒大家回复一下食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冬奥的运动员们真的可以在食堂当中吃到的部分食谱了。 是啦，好了，这就是今天早安音乐秀为你送出的全部内容。我是郭芒， 我是金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馋送给你。 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傻猫会在九点半就绕着吧台转。他一心想跟叶子借，但其实心事早被看穿。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那不难。见识傻猫下羞涩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馋。有人左顾右盼，有的矜持有的摆款，各有各的高低手段，各自打算。真淑女从来不会谈，人生是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等彼岸。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痴手被拉到还能聊到早上五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先生先生先生，你还没有买单。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关键你的车是哪一款，多简单。领奖傻帽加羞涩可叹，笑意满满，气味暖暖，其实不饿只是嘴馋。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那不难。见识傻帽加羞涩可叹，嘴唇很软，其实我是忍不住嘴馋。就算你是电车公主或者传说中的痴汉，不论你是日剧韩剧甚至自己编剧的宅男，不管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已重重盛开。 静下。